第187集，救人。 顾元白回宫之后，又被田福生抹了一回药。田福生还未到老眼昏花的地步，他越是上药越是觉得古怪，迟疑片刻，踌躇道： 圣上，你耳后的印子好像是被吸出来的一样。 田福生心中了然，也不再多问，专心给圣上上着药。药膏味遮掩了殿中的香料味，待到药膏味散去之后，顾元白才闻出了些不对。 这香怎么同以往的气味不同了？ 回圣上，这是西夏供奉上来的香料，据说啊是他们的国香。太医院的御医说此香有清神静气的作用，奴婢便给您点上了。 味道还算好，西夏这回是真的拿出大手笔了。 赔礼先一步送到了京城，后头的赎款还跟着西夏的人在来的路上。圣上，听沿路的人说，西夏这次拿来的东西当真不少，他们已经走了两三个月了，带头的还是西夏二皇子。 西夏二皇子？ 西夏二皇子名为李昂义，此人与西夏七皇子李昂顺不同，他出身低微，不受西夏皇帝的喜爱，从小便是无依无靠，但却命硬活着长大了。因着脾性温和还有些怯懦，西夏皇室上上下下都未曾重视他，只是有需要二皇子的地方，他们才会想起这位皇子。 就比如这次，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就交给了西夏二皇子。朕不在乎这件事，朕在奇怪另外一件事。西夏怎么会这么干脆利落的就给了赔款，连个还价都没有讲？ 这简直要比薛远半夜摸进顾元白的房中却什么都没做还要来得让人费解。顾元白索要西夏的赔款数量是实实在在的狮子大开口。西夏与大恒的交易是仗着马援，但边关的商路一建起来，他们的优势对大恒朝来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底气都没了。难道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这么干脆吗？但西夏并不知道边关互市一事，顾元白越想越觉得古怪，就西夏那点小地方拿不出来这些东西才是正常。五天之后，前来赎人的西夏使者入京，这队人马谦恭有礼，后方的赔款长得绵延到京郊之处，数头高大骏马和牛羊成群，京城中的百姓们看个热闹，人群围在两侧伸手数着这些牛羊。顾元白就在人群之中低调地看着这条长队，听着左右老百姓惊呼和窃窃私语，一眼望不到头。骏马牛羊粗粗一看就知道数量绝对是千万计数。顾元白皱着眉， 连同朕生产的那些贺礼和七皇子在大恒挥霍的银子，西夏哪来的这么多东西？不对劲啊。 爷，那位就是西夏的二皇子。 我看到了。 西夏二皇子的面容看不甚清，衣着却是普普通通，他在马背上微微驼着背，一副被大恒百姓们看得怯弱到不敢抬头的模样。他与西夏七皇子李昂顺如此一看，当真是两个极端。 皇子软弱，可这些跟来的大臣们可就厉害了。爷，咱们可要做什么准备？ 该做的都已经做了，看看他们要做什么吧。上前瞧瞧，看看他们除了我要的东西之外还带来了什么。 等顾元白带着人看完了西夏带来了多少东西之后，他与孔义林对视一眼，彼此的神情上却没有半分欣喜之色。回宫的马车上，孔义林低声道： 我与诸位大人们原想让西夏将赔款数目分为三批，三年之内分次还清，没想到他们如今一口气就拿了出来，除此之外还多加了许多的赔礼。 顾元白沉默地颔首， 说不清是好还是不好，拿到赔款自然是好事，但顾元白原本想的是用这些赔款来让西夏受点内伤，结果事出反常，有些超出他的意料。一路行至皇宫，在皇宫门前，驾车的奴仆突然停下，外头传来田福生疑惑的声音： 楚大人，您跪在这里是做什么？ 顾元白眼皮抬起，打开车窗，楚卫跪在皇城之下，寒风中已是发丝微乱，鼻尖微红。他抬头看着马车，眼中一亮，如看见救命稻草一般着急地说： 请圣上救臣四叔一命。 楚卫的四叔便是楚毅，那个小小年纪便叫着楚卫侄儿的小童。原来是这个小童受了风寒，风寒愈演愈烈，最后已有昏沉吐血之状。楚府请了诸多大夫，却还是不见病好。楚卫心中一横，想到了太医院的御医，便跪在皇宫门前，想要求见皇上。皇宫出来的马车又多了一辆，调转了头往楚府而去。楚府周边也是朝中大臣的府邸所在，皇宫中的马车一到，这些府邸就得到了消息。府中的老爷换了身衣服，扶着官帽急匆匆地前去拜见圣上。 无需多礼，都回去吧。田福生，先带着御医进府给一哥看病，人命关天。 楚卫的眼睛瞬间红了，他掩饰的垂头： 臣多谢圣上。 顾元白瞧见他这模样，不由叹了口气。楚府的人想要来面圣，也一同被圣上婉拒了。圣上身子骨弱，怕染了病气，并没有亲自去看那小童，只是让人传了话： 专心照顾好一哥。 楚夫人闻言道了声是，也跟着泣不成声。楚卫没有离开，坚持要陪在圣上身旁，圣上便带人在庭院之中走走转转，等着御医前来禀报消息。孔一林瞧见楚卫出神的模样，低声安慰道： 楚兄莫要担忧，太医院中的御医医术出神入化，必定会药到病除，化险为夷。 楚卫收起眉目间的忧愁，勉强点了点头。顾元白正好瞧见楚卫这副神情，圣上无奈一笑，对着孔一林道： 亲人危在当前，做起来哪有说的那么简单。 楚卫被圣上这一看，倒是回过了几分神，他再次行礼道： 臣谢圣上救臣四叔一命。 楚卿，你是家中的独子，这时更要担起责任，切莫要慌。宫中的御医向来还算可以，且宽心一二。 楚卫的手蜷缩一下，他的唇上因为这些日子的焦急已经起了些细碎的干皮，明朗星辰的如玉面容上染上了憔悴的神色，但仍然无损于他的俊美，只消融了些许将人推之于外的坚冰。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